又到了開庭的時間啦，咁我哋今日咧喺呢一個庭上面咧就三黃一花，三黃一花，呢三黃咧都哇真係好英偉啊！三個都特別係左手， 冇我份咯， 最左手邊嗰個特別，因為有人認得佢啊， 係啦。幾好啊！ 有冇人認到我哋啊？你話喺街度， 你啱先講話認到你啫喎， 司機認到你咯。 我係咁啱同炮灰行埋一齊，跟住人哋認到佢先認到，哎，你咪嗰、那個嗰件花家姐咁咋？ 點係嗰件啊？ 阿展鵬唔同喎， 即係好驚啊！ 展 鵬， 好 意思喎， 係啦。唔係我心諗，我認為佢係認錯人，出嚟我以為認錯人， 即 係 謙虛。 係啦，咁跟住佢就走埋嚟同我講啊，你係咪做個？東頭灣道啊，我話係啊，做過兩集啦，跟住係啊，我都有聽噶。 你係咪舉股王啊？咁 你有冇俾電話人啫？ 冇啊。 有冇搞錯？ 唔係小妹妹嚟㗎， 即係巴閉嘅啫。 我所以我未，所以我其實我想分享就話俾你聽，其實咧呢個節目咧大細都有得， 大細都有， 係啊， 幾歲嗰個？ 大細通 係啦。 我好似冇百九十後嗰啲嘅喎。 佢著校服咯， 著校服十零個。 因為我嗰日睇戲，我一個人睇戲，跟住我見到佢班喺度，佢無端對住我笑，咁我以為佢認錯人，咁樣 咯。 以為低你啊？ 唔係啊， 傻仔啊！ 唔係咁，跟住咁樣咯，成件事就係咁樣咯。 哦，咁我要請多啲嚟上嚟啦。 所以咪話俾你聽，你成日話冇人聽。 我幾時做？ 幾多人聽啊？ 咩啊？阿 Candy 話去澳門啊，都幫我收咗99蚊翻嚟啊，100蚊係咪啊？有冇找翻1蚊俾人啊？ 唔使找， 冇找， 係咪啊？你個朋友就因為見到有單澳門總統藏屍案係嘛？ 係啊 係啊。咁你同佢講99蚊一集喎，記住。講笑啫。 可以係同佢講咗99蚊集，佢話翻俾你聽話收得99蚊， 因為集中就係想睇嗰一集啊嘛。 係咪啊？係 啊係啊。 咁啊，其他唔睇啦。 其他 加拿大啊嗰啲唔睇， 慢慢再睇啦。 台灣啱唔啱？ 係咪主要係想聽澳門啊？ 咁咪唔好蝕底啦，俾咗99蚊啊嘛。係 咯，地方都聽下 咯。咁如果咁，我要個個地方做一次喎，周圍收喎要。 有㗎有㗎，真係有。 係咪啊？今日講台灣啦，希望台灣嗰邊又收到，又收到啦。喂，咁不過咧，我依兩日咧，我發覺咧好鬼多奇案喎，周圍都即係除咗香港嘅，係當然。 我知你想講邊單？ 好唔太平啦。世界各地咧都好多古靈精怪案件，你知道講邊單？心靈相通係咪？ 你一定 係 講嗰單先嘅。 邊單啫？ 嗰單咩？ 三歲嗰個。 係啊，三歲嗰個。 係因為你見到我喺度講。關注，喂，嗰單真係好奇喎。 點樣奇咧？ 咁啊，有啲奇案迷就話估啦，即係話，喂，個僆仔三歲點會可以拍到支槍啊？ 佢後座力咁勁，嗱， 點會殺死自己阿媽先？ 我睇個內容咧，我覺得我未睇內容之前咧，就係聽到呢單新聞咧，我覺得有少少奇怪嘅。我細路仔冇人識將嗰支槍啊上堂嘅，因為嗰支半自動手槍，一定要上堂先。 係 啦，上堂佢先開到，仲要開保險制嘅。咁佢識做呢個動作。但係呢個動作要用力㗎，大家睇起睇多上輪都上， 咪係咯，我都未必得啦。 用力㗎嘛， 會唔會係咯係咯？ 冇錯，後屘睇報道話咧，支槍就上咗堂，但係點解會擺咗一支上咗堂嘅槍喺梳化底？嗱呢個又 梳化底 喺梳化底，好值得懷疑呢樣嘢。 梳化底跟住個小朋友會即刻抄出嚟嘅咁， 即係佢喺地下爬嘅時候， 係啦， 搜到。 唔知道啊，佢嗰啲僆仔就點解會揾到呢支槍咧？但係仲有一個問題就話咧。證明是不是佢開槍很容易嘅啫，基本上看隻手有冇硝煙反應啫嘛，有硝煙反應就一定是噶啦，係啦。但係問題唔好話一定啊，即係有機會先，係啦，可能有人揸住佢隻手嚟開，啊，亦都唔出奇嚇。但係如果你冇硝煙反應，一定唔係佢開啦。同埋其實槍的後座力是很大，啊，佢啲曲尺又啲，尤其是啲曲尺誒嘅手。 佢三歲真係大， 會扭親手添。 佢基本上如果咁樣開，我諗係支槍會飛埋去。 係咯， 係咯， 應該飛。 所以就係奇啦，咁所以有奇案迷就有啲即係質疑，會唔會係案中有案啫？ 即係第二個 都唔排除呢個可能性 嘅。哇！咁呢個咪真係完美殺人？ 但係如果既然大家咁嘅諗法咧，就唔完美噶咯。一個完美嘅殺人，大家唔會諗噶嘛，啱唔啱啊？不過而家我最擔心嘅啫，我僆仔佢點樣面對咧？ 係咯，第二大個咗，生啊， 係咯，係我自己啊，俾唔俾佢知啦？如果你係佢屋企人，你俾唔俾佢知？ 有得唔俾嘅咩？ 有冇辦法？ 但係三歲佢個記憶會唔會去到？ 佢應該會記得㗎啦，咁大件事。 講翻俾佢聽啊，始終可能會知道，咦，媽媽點解會唔喺度咧？ 啊、但我仲想講一樣嘢，因為三歲、一個三歲小朋友咧，雖然佢嗰、那個、智慧唔會好高，或者記性唔會好好叻，但係三歲小朋友識講嘢噶嘛。 所以咪話咯咩？睇報紙話、警察帶佢翻處問話喎咁樣。 係啊，得㗎，應該得㗎。我覺得三歲嘅時候都好， 仲有 好多嘢。 仲有一句説話係好重要㗎，就係、是。童言就無忌， 咁係， 係咪啊？即係佢唔會去呃你嘅。你問佢啊，當時係點樣？佢可能真係會講俾你聽過。啊，同埋如果最重要問一樣嘢，你有待去問，有冇人有冇啲哥哥啊、姐姐啊、叔叔啊啊攞支槍俾你啊？佢會答到你㗎， 答到你， 應該係答得到㗎。 不過就如果呢一個年齡就算真係真係殺人啊，都唔使負法律責任啦。法律責任嗰時英國咪有一單十一歲好似就殺咗個小朋友嘛，即係兩個十一歲殺個小朋友，跟住都搞咗好耐，又話去邊度歐洲法庭審啊、剩啊咁樣。嗰時都即係係啦，其實一個人咧嗰個邪惡個惡念咧幾多歲開始先有嘅咧？呢啲都冇正式統計嘅，即係總之佢就法律有個年齡，就需唔需要負責任咁樣。咁啊三歲，我諗即係斷估啊都唔會話即係因為爭阿媽而殺佢嘅，一定係即係一個意外，就算真係佢殺。 睇得多呢啲嘢嘅啫， 睇得多 都睇唔到咁多噶啦。係 啊， 三歲唔係睇得多，唔係即係我嘅意思就話可能佢屋企成日會播呢一啲咁嘅 類似東頭嘅節目。 去到咁遠啦，已經都。 但係另外有一單咧，英國嘅，咁就呢一個就肯定係一個邪惡嘅人啦，係廿幾歲嘅僆仔咧，佢就走去無端端殺咗佢老豆，即係住埋一齊嘅，殺佢老豆，跟住之後咧就將佢嗰啲肉啊就斬曬落嚟肢解，個頭咧就切埋落嚟，跟住就擺咗個電視櫃，嗰啲一個個櫃桶擺咗喺度，個電視就擺喺上面，就喺度繼續睇電視，同埋用佢老豆嗰個手機咧繼續 send 啲短信俾朋友。呢個人咧就讀數學嘅，喺大學嗰度數學讀數學畢業，大學生嚟嘅。咁啊，真係估唔到咧，佢原來即係據聞啦嚇，就為咗好少錢嘅啫，可能即係十萬八萬嘅錢咧，即係佢想攞佢老豆啲錢啊。咁咧就去殺佢同埋肢解，仲要擺喺個電視櫃下面。 哇！ 嗰啲咁嘅人嘅咧，真係 為咗錢。 喂，呢單係咪同話攞個屍體而做家私嗰單？好似又唔同嗰單。 我諗我唔知啊。 我啱啱 呢單新㗎嘛？呢單 就佢成上年五月犯案，依家審嘅。 最新㗎嘛？ 係啦。 我因為係電視櫃，我聽到一單咧，不過我冇睇清楚內容嘅，就係話咧，殺咗人之後咧，攞佢個屍體而做咗家私 啊！有啊，呢個有聽過，有聽過，攞啲手腳腳做，即係佢做燉腳啊， 即 係 啲皮啊嘛， 係啊， 呢啲好耐之前㗎啦，呢單 哦， 係攞啲皮去做個梳化套咁。 呢單第時一定要講㗎，呢單。 你屋企係咪有幾件？ 好驚心痛，一張台冇人。係咁咧，嗱，我哋頭先講咁多唔係廢話嚟嘅，都係諗住。嗱，同大家傾下偈啫，因為近排我見到咁多奇案咧，都我覺得有時可以攞出嚟，大家喺呢個奇案迷會嗰個 Facebook 咧，大家又可以多啲討論一下，即係其實有好多可能唔同嘅角度去睇一單案咧，又會睇到唔同嘅畫面出嚟。咁啊，今日咧好歡迎大家咧繼續喺 chat room 同我哋傾偈啦嚇。咁啊，有啊 Jackie 啊、阿 Pong Leung 啊、阿 Kira Moon 啊、Kit Lee 啊，仲有邊個啊？仲有哇，好多 Pat 阿 Pat 啊。係啊，咁就啊 Katie 啊嗰啲啦，咁就歡迎大家繼續喺度留守住東頭灣道九號啦。咁我哋今日咧有一單台灣喎嚇，台灣嘅朋友可以一齊嚟聽啦。咁就發生喺呢個幾多年前啊，哇，都八七年啊，八七年嘅。 我考下你啊。 四月。 啊！你又爆咗出嚟， 咩咯？ 考你 民國啊嘛， 係啊！想考你民國七十六年， 係咯，民國七十六年， 哇！呢啲當然識啦，點會唔識㗎？加十一㗎嘛。 而家民國幾年？ 九十一咯， 即係幾多？ 二零唔係二零一 二 三零二零零三。 咩二零三啊？民國幾多年？二零零三， 我減咗十一啦，走去幾多幾多？ 而家民國103， 103 年， 好叻咩？ 其實我抄低咗喺度 啊，好嘢啊！ 我真係 考，抄低咗喺度。 係啦，咁啊民依一個就民國七十六年啊嘛， 民國七十六， 係啦，即係1987年嘅四月，我哋睇一睇今日啊 ，Kenny 幫我哋做一張 promo flip， 係啦，呢個。高雄一品飯店無頭案，或者有人叫做九如斷頭案，係啦。咁啊，九如咧咪係九如路嘅，呢個係一品飯店。咁啊，大家有冇去過高雄啊？ 高雄未有， 我去過，但係好多年前啦。 我 N 年前去過 嘅， 都係去行一行個圈咁樣啦。但係真係唔係好熟啊，嗰度即係我感覺。 都差不多啊，九幾九九十年代頭嘅都，咁嗰時都覺得好似好誒好落後啊，即係好似好鄉下嘅地方嚟。咁誒呢一個頭先講嗰一品飯店咧，其實佢就近呢個高雄嗰火車站附近啦，係啦。咁啊，講緊1987年嘅時候咧，喺四月發生嘅。咁嗰年咧，香港咧都有一單大案，我哋咧呢個節目咧就講過嘅。考下大家記唔記得咧？如果記得咧，喺我哋 chat room 話俾我聽。1987年4月在香港嚇發生咩案件咧？我哋節目講過嘅。不過而家呢一刻咧，我就帶大家去翻台灣啦。1987年嘅高雄市。 唔該，唔該，有冇人啊？仲住唔住家？ 1987年4月的这个黄昏时分，高雄市九如路一品饭店传出这下的尖叫声，由12楼传遍整座的饭店，非常之凄厉。 我一行入去就望到整个洗手间都是蒸汽，浴缸的水不断流，里面还瞓了一个没穿衫的人，他没头的。 命案现场发现的无头尸体初步断定是一名20几岁的女子，断头的伤口相信是由一把锋利的刀所造成，切口非常齐整，女尸全身还有20几处刀伤，刀刀见骨，臀部亦都被割走了一部分肉。 究竟是什么人将一个女子残害到这样的地步呢？凶手又将她的头带去哪里？一副被热水浸到惨白的残躯，怎样竭尽所能去为自己伸冤？ 哇！多谢炮灰设计嘅呢一幅咁恐怖嘅一个画面啊，就系当年咧喺呢一个九如路吓呢一个一品饭店，而家咧改咗第二个名噶咯。 系咩？叫咩名？ 龙达。 龙达 大饭店 几劲啊，系咪？ 咁系啊，因为一定要改啦，而且通常经历过呢啲咁样，即系有得改就改啦，改唔到冇计啦，系咪先？咁啊，嗰时咧就讲紧1987年啊，大家仲未谂到啊，好似有个人话佢1987年仲未出世添，仲要话你记唔记得啫？其实你哋知唔知啊？ 真系 唔记得噶，点做奇怪米啊？你哋 年纪大啊？ 我阵间一讲出嚟你就知噶啦。咁咧就其實咧呢一單案咧就當年咧好轟動啊，喺呢個高雄。點解咁轟動咧？知道啩？又唔知 道？又唔知道 啊？因為係第一單嘅呢一個係發生喺台南嘅，台南嘅呢一個無頭案。咁所以咧當年咧非常之轟動，咁就非常之震驚。亦都講翻咧，就原來咧倒數翻不夠兩年前啊，即係喺1985年尾啦，喺呢個台北。呢、這個開封咩咧？開封市啊，咁咧就有一單案咧，就係亦都係無頭嘅一個案件，而且咧，哇，刺到不得了啊！嗰單案啊，就喺呢一個台北嘅西門町啊，開封大旅社係啦，唔係開封市，係西門町嘅開封大旅社。咁咧當年咧就有一個男人咧，同埋一個嗰啲叫理髮廳嘅小姐，即係即是發嗰啲叫咩？發花， 發 花就去呢個旅社嗰度休息。咁啊，跟住咧，所謂旅社即係其實嗰啲賓館啦。咁跟住咧就本來咧就係要 morning call 噶啦。咁但係咧後屘又發現咧，就嗰個女仔唔見咗。咁跟住咧嗰個老闆咧就喺個酒店裡面就俾人發現佢冇咗個頭，就死咗喺裡面嘅。咁而且佢嗰個頸咧嗰個傷口咧就好整齊嘅，刀法又好利落噶。咁所以嗰陣時咧，但係一直都捉唔到兇手喎，一直都捉唔到喎。 到而家都 捉唔到，係一個懸案嚟嘅呢單案。我想有機會都講下。咁今日我哋講呢個案咧，就係其實哇，隔唔夠兩年啊， 兩年 就發生咁類似啊，但係嗰個性別倒轉咗。因為呢一單就點樣咧？不如 Candy 講下個情景啦。頭先我哋個 VO 就有少少交代咗。咁其實當時阿清潔阿姐喺入邊見到咩咧？佢 入到去裡面咧，就見到個浴缸咧，仲係啲水咧就浸到係滿曬，個熱水咧仲係繼續開住。咁佢見到一個冇著衫嘅女屍喺裡面，咁係冇一個頭。咁呢度係非常之震驚，同埋見到就 咁同埋佢個肚咧係俾人劏開過。 但係你睇下 Candy 幾冷靜個樣， 係咯， 非常之震驚同埋驚人。 咁佢同埋個屍體 笑添呢個。 個屍體個肚咧係被劏開咗嘅，同埋身體同 個肚呢度咁樣，係應該係咪咁樣戒落去啊？即係開膛咯， 開膛， 開膛， 戒咗一戒咁樣， 戒一戒咁樣。 放血 係嗰刀都非常之利落，同埋佢全身都有廿幾處嘅刀傷。 廿幾處嘅刀傷係啦。咁另外咧喺佢我哋有啲就唔講住嘅，要買個關子先啦。但我哋可以講下。佢嗰、那個喺佢個臀部嗰度嘛，臀部咧又有啲事嘅噃，有啲唔係好尋常嘅情況。阿宇， 一個 到你啦， 一個瘡疤係咪咧？ 係有個肉瘡， 係咯，肉瘡疤。 其實就咁樣嘅嗰、那個啦。首先佢就應該咁講，就係佢係發現佢個臀部咧有一忽肉。 唔見 咗就冇咗， 係啦。 咁事後咧，其實法醫就應該就判斷到佢點解咧嗰忽肉會俾人割咗嘅。嗯， 但係我第一時間諗咧，我未睇之前咧，我第一時間諗係咪有紋身啊，或者會唔會有痣啊咁樣啦？通常都係咁樣噶啦， 係啦，即係割咗佢有特徵嗰啲地方。咁但後屘咧，呢個法醫咧就話咧，佢應該係有個肉瘡啊。咁我睇翻其實咧，即係所謂我哋成日聽嗰啲肉瘡咧，就係嗰啲。長期患病啊，可能係瞓咗喺度啊，嗰啲婆婆啊或者嗰啲長期病患者咧，佢嗰啲血咧行唔到噶嘛，成日都咁樣 即係有位 塞住咗，係啦，擠住咗，咁樣佢就有粒瘡，有啲瘡喺度啦，爛曬啲肉，咁啊估唔到喎，呢個女仔嗱頭先聽到啦，話呢個屍體咧雖然冇咗個頭，咁但係判斷到咧就應該係廿零歲嘅一個女性啦。咁佢都有一個肉瘡喺度喎，我又覺得係咪算即係罕有咧？呢個我哋正常。但係佢喺， 我唔明喎。 係咯，坐得多同埋可能佢本身咧個身體可能有啲， 有啲毛病， 毛病都 皮膚病啊， 都唔定。咁咧就好啦，呢、這個當年咧就係喺1987年咧發生嘅事啦。咁有朋友咧已經喺 chat room 咧估到係咩案啦，佢就阿 Pat 啦，嗱同埋阿 Lee Chi Kong 同埋阿 Jackie 全部答到啦，就葵涌警察宿舍滅門案啊嘛，1987年4月，仲要係同樣都係4月發生嘅。咁就呢一個咧就係發生喺我哋離我哋好遠啦，就係呢個高雄市嘅地方啦。咁咧就當年咧呢一個女嘅清潔工啊，當然係驚到不得了啦。頭先阿 Maria 都喺入邊話嗌曬救命咁啦，係咪先？喺我哋個劇度。咁啊，因為當時咧本來咧就有兩個人就入咗呢間房嗰度咧，係叫做休息嘅。其實嗰啲就類似我哋啲賓館啊、小竹嗰類啦。咁入去 時鐘酒店 啊，時鐘係啦，即係入去休息，即係 suppose 唔會過夜嗰啲。咁佢哋就話啊，我哋想休息一下咁樣。咁啊，一男一女嘅，咁通常都係咁嘅組合啦，一男一女咁入去，咁啊，可能幾個鐘頭後咁咪 出翻嚟， 夠鐘咪出嚟啦，係咪啊？ 通常冇幾個鐘嘅， 冇幾個鐘啦。咁啊，睇下嗰個能耐啦。咁啊，佢就話咧，一間我哋即係我哋休息一陣嘅啫。咁但係點不知咧，後嚟發現咧，就只有個男嘅就走咗，個女咧就遲遲都冇走到。咁講翻時間性啦嚇，咁其實嗰日朝頭早咧就11點咧，呢兩個人咧就一齊入呢個酒店房嘅1205室，但係咧去到3點啦，或幾個鐘啊？4個鐘，四個鐘之後，男嘅就走啦，俾埋錢添，咁但係個女嘅咧就一路喺裡面，咁嗰個男嘅就同嗰個酒店職員講啦，就話一陣間咧麻煩你哋 call 一 call 佢起身，咁但係佢就冇起過身。咁所以咧，就當時咧，啲職員都覺得有啲奇怪嘅，咁但係又冇乜理佢啦，因為可能嗰個女仔仲要瞓下覺咁樣啦。 所以就揾個清潔阿姐上扮，有冇人啊？我嚟清潔啦。 但係嗰陣時都隔咗好多個鐘㗎啦。佢係 首先係打電話， 打電話係啦， 打電話 問即係睇下佢喺唔喺度啦，即係叫醒佢又好多， 聽聽先。 好似話冇人應， 冇人聽啦。 跟住就有職員上去敲門。 係啦，咁嗰時但係已經7、8點啦。 係。 咁距離佢哋住嘅時間都成10個鐘啦。 係。 咁哇，10個鐘都唔走，咁又敲門又冇人應，梗係驚啦。咁啊，即刻攞後備匙去開門咯。咁一開門入去咧，就見到一單咁似台版《長城公寓》，冇錯啦。阿齋藤真係叻嘅啫，呢一個就係直情係《長城公寓》啊，嗰個情景嚟嘅。 成個 picture 都係咁樣， 即係好似我係咪啊？ 又喺公寓裡面做一個殺人， 係啊。但係有啲唔同嘅《長城公寓》咧，就嗰個男人咧，佢第二朝佢哋係過咗夜噶嘛，第二朝一早就走咗嘅。呢個直情冇過夜，係成日裡面日頭裡面發生嘅事嚟。 就好似你啱啱所講咯，唔興過夜啊。 唔咩話？ 唔興過 嘢。哦，咁係因為嗱，長城公寓嗰個就係因為兩個就真係去度一晚春宵嗰啲啦。咁跟住佢走咗之後咧，就發現個女仔喺裏面咧，原來就俾人毀曬容啊。咁我仲記得嗰時阿陳欣健仲講話，佢嗰啲肉就俾人哋嗰啲組織咧，嗰啲面上面嗰啲器官咧，就俾人擺咗喺嗰個洗冷氣機、冷氣機槽入邊。跟住仲話似陳皮啊！佢話搞到我而家咧食親陳皮，唔係食親陳皮，我都諗起佢呢單案，都 諗起應該要克服佢咧。 克服啊，真係要！我成日飲陳皮水噶嘛。咁啊，跟住咧就依一單案咧就佢亦叫呢個女司咧嗱，佢就冇俾人毀容，因為你根本見唔到佢個樣 子， 頭都攞走， 頭都攞走埋，仲恐怖喂！俾你揀， 乾手淨腳啲， 你寧願見一個係爛曬面嘅，定係淨係冇頭啊？即係俾你 邊個容易？我寧願揀個 邊個難定？ 冇頭容易接受， 係冇頭容易接受， 唔係啩？ 真係。係啊，塊面爛曬， 即係等於你見鬼，你見一個冇頭鬼定一個爛面鬼先？咁我梗係寧願見個冇頭鬼啦， 兩個都好驚。 即係當然啦，我都係 Kenny 永遠都係最難 的，即刻塊面都青咗。 因為 Kenny 見嗰啲咧，佢咩都見到嘅，你知啦，你知啦。 嗰啲有眼耳口鼻 嘅。大家知道而家 Kenny 咧有啲特異功能嘅，我哋 有冇嘢啊？呢度 呢度冇。 所以佢咧百毒不侵嘅，咩都唔驚嘅。咁我哋就唔得啦，咁就真係當時阿姐咧都俾佢嚇親，咁因為一句女屍啦，就得翻個身，咁啊浸咗喺個浴缸嗰度，咁咧仲要咧個水喉咧 長開 不斷開住，同埋咧開住啲勁熱嘅水 嗰個， 哇！呢個真係好毒喎，我覺得佢浸到溶 白曬， 即係想浸到佢爛曬 嘅。佢應該想盡快 就唔係嘅， 破壞啲組織咯，想盡快破壞啲組織，揾熱水淥啊嘛。 即係你都即時諗到呢樣嘢。 係啊，會係咁樣咯。 浸甩佢啲皮啊， 係咯，即係盡量佢即係如果係一個有即係有一個兇手諗住拖延時間嘅，咪做呢啲可以俾自己走咯。 但係我哋頭先喺開之前，我哋研究過有好多唔 係咯。我見你哋討論得好熱烈喎，討論咩咧？ 好多嘢唔合理點啊？你攞得個頭走就希望做咩？ 隱瞞佢嘅身份，佢個身份咯。 咁隱瞞咗出身份，大家諗到啦，有咩嘢可以證明到佢身份咧？除咗個頭，但係頭裏邊嗱頭有樣啊，有牙齒啊，可以認到身份啦嚇。咁我哋而家大家唔好計血液字啊，因為喺嗰個年代咧，我哋好難。 係啦， 咁而家我哋講翻啦，今日仲有咩啊？ 啱啱啊，發緊 指模， 啱啱冇錯，如來神掌冇錯啦，係啦，指模啊嘛。 嗯， 佢既然覺得佢投落嚟，佢批十隻手指用乜嘢？我唔係唔使斬啊，我批啫嘛。 嗯， 我批咗十忽指模。我覺得唔難咯。 佢會 諗 住 浸咧？ 佢會諗住開咁熱嘅水，同埋浸一段咁長嘅時間，已經足以可以毀咗呢啲。 呢啲我哋留翻一間講，因為我訪問咗阿馬法醫咧，咁佢一間會講下，即係關於咧話其實浸咁耐咧會點咧，驗屍點樣驗嘅咧，指模驗唔驗到咧？我哋一間咧聽下佢講好嘛？ 好。 咁但係咧嗱，但係當年咧冇辦法啦，你八幾年嘅時候咧就嗰個 DNA 就未有咁即係可能外國係啦，即係未做到呢樣嘢啦，喺台灣都咁，所以佢哋當時就只能夠係靠呢個指模啦，就係一個最好嘅工具。 好似話當年嗰陣時仲未有電腦添啊， 人 手啊，人手對 嘅啫，逐份睇 啊，係啊， 咁樣咯，即係佢喺呢個時間上都嘥咗好多。 即係核對嗰啲失 敗。係啊係啊， 咁而且因為冇頭咧就最大鑊啦，你又真係好多特徵都冇噶嘛，咁啊唯有靠你個身上面有啲乜嘢咧，就睇下有啲咩特徵啦。譬如話，即係如果大肚嘅，睇下有冇有疤痕啦，有啲即係女人嘅生個 B B 咁，可能有條疤喺度。 好似啱啱鬼姑講話有冇紋身啊？ 係啊， 咁其實呢一具女屍咧，真係有啲咧比較特殊嘅生理嘅特徵。咁我哋一間咧留翻買個關子先，一間講俾大家聽。咁但係反正當時咧就係話佢哋咧就要出動到一個咧好出名嘅法醫咧，佢叫裴喜林啊。咁啊呢一個法醫咧就係喺個台南咧就一個好出名嘅法醫嚟嘅。咁啊佢就都講咗好多即係佢一啲推論啦當時，因為其實我諗佢都係第一次喺台灣，我唔知喺外國有冇啦，即係驗呢個無頭嘅屍啊。佢雖然咧就有幾，因為佢都話台南嗰時第一單啫嘛，咁佢可能都對佢嚟講都好新啊呢件事，即係都好大挑戰性。 因為你冇樣，好難核對一個人嘅身份。 嗯，佢就淨係初頭講到就話佢係一個應該二十幾歲嘅女仔啦，女仔嚟嘅。咁而且咧就最奇怪咧就係呢一間房咧，上次我哋講總統酒店嗰個碎屍案咧，佢都成屋血啦，即係成間房啊、床褥啊。窗簾周圍都血啦，係咪先？你殺人喎，咁樣殺法，咁但係呢間屋咧可以夠膽死咧，佢成個 房 咧係 好整齊， 非常整齊，好似冇人嚟住過咁樣。 我哋啱啱都喺出面討論過呢個 點解可以咁犀利呢一個兇手，同埋佢其實浸個屍體係咪已經放曬啲血㗎？佢啲水一路 係咁樣一路流咧，成個胸都開咗佢咯。咁你咩血都流出嚟咯？ 即係入到去嘅時候，啲血水其實已經 一路 清乾曬，跟住咧間房又要咁乾淨咁整齊，真係好難揾到一個證據咁快揾到證據咧，去捉佢啊！咁啊，你哋初步睇啊，呢個兇手係一個咩特性嘅兇手咧？你哋覺得？冷靜， 冷靜， 冷靜啦！ 啊，好似阿 Candy 咁 細心， 有計劃啦。 好似阿 Fit 阿魚咁細心，又好似阿鬼故王咁精明。 即係你咁講，即係我哋三個， 係你三個嘅混合體。 我哋嗰份，我哋份 啊！我冇啊烏龍啊！我一定留低好多蹤跡。 就係烏龍啊！冇錯啦， 就係我呢一個 part 咧喺佢嗰度出現。 冇錯啦， 佢其中一個元素咧就係烏龍，佢留低咗一個證據嘅，唯一一個證據。我又覺得呢啲係咪真係天意咧？因為如果佢係一個咁謹慎嘅人咧，佢冇理由會留低一個膠袋喺個喺個地氈嗰度。 因為通常啲人咧住酒店一定你臨走一定要 check 房噶嘛。你哇一個咁明顯嘅膠袋咁喺度， 所以我覺得佢唔係漏嘅，係跌嘅 跌。 因為一定沉啦，應該 係跌 嘅。 同埋好似啱啱講啦，佢話間房係冇亂過啊，即係佢其實可能純粹即係執翻齊佢，因為都冇血跡，亦都唔需要去抹去處理。咁所以咧就會喺呢一方面佢會覺得好疏就好容易就好似啱啱講漏低一啲嘢啦，因為佢唔使執啊嘛，我純粹擺翻齊啲嘢，跟住就走啦。 又 係，因為主要就係話好似啱啱我哋提過就話，究竟佢邊一度殺人咯？ 喂，如果係咁，佢其實應該唔喺嗰個房間裡面喎，應該會喺廁所殺人。 成個過程都喺浴室裡面 殺 嘅。係咯，因為好多你睇好多戲啊，咩驚心動魄嗰啲都係啦，因為浴室殺人啊最 方 便， 方便 即刻沖沖水，係咯，噴到你周圍都係血， 有花灑射， 係咯，因為始終如果你話喺廳。有就算不是地氈啦，地板有咩都，你要抹嗰個過程，你都要找一啲藥水或者去， 尤其地氈 係啦，一啲嘢去處理， 冇得抹都抹唔到， 冇得抹㗎啦地氈。 係啊，當然就話有陣味啦。就算你好似譬如你用就算你不是地氈，普通好似呢啲咁嘅地板，你走去抹，係抹完你乾淨，但係始終有陣味咯。即係你始終你都要用一啲藥水去抹，係咯。但係好似啱啱講就成間房係冇乜亂過，冇乜喐過。咁所以我哋啱推論過就話應該都喺個浴室度㗎。 阿宇真係持家有道啦，聽下佢一個住家男仔嘅一個口。 咁一個人係咁㗎啦，一個人住係咁。 一個人住係咁嘅咩？ 咁都要執嘢㗎。 即係全部你自己執嘅，你冇話即係請咩？ 即係我會請，我可以請。 即係你嗰鐘點會唔會係嗰啲即係嗰啲女仔要幾個鐘嗰啲咧？ 請個女朋友翻嚟執咯。 請個女朋友。 請個女朋友。 好似啊鬼故王請個老婆翻嚟咁啊。 係咯，請個女朋友， 跟住都係自己執。 係啊，我媽好得意啊，我媽成日講話。你去邊度攞個老婆翻嚟㗎？ 攞 我有得攞啊嘛！我咪有得攞啊，冇得攞。 有得攞啊，教魚攞個啦咁。 我都想。 咁嗱，當時咧，其實呢一男一女入到去之後咧，咁頭先咪話個男仔就自己走出嚟先嘅，即係三點嘅時候。咁佢就當時咧，啲職員咧就話個口供咧就話佢孭住一個旅行袋嘅，咁就出翻嚟嘅，都幾大個下。咁亦都有講法，就話有啲人職員就話：使唔使幫你攞啊？咁重咁樣，佢話唔使啦，唔好攞咁樣。咁啊，跟住埋咗單咧，就話一間唔該你哋幫我 call 醒佢 ，call 醒我女朋友咧就醒啦，叫佢走啦。咁但係冇啦，冇醒過啦，因為已經死咗啦，喺個浴室裏面死咗。好啦，咁啊，當時咧都啲職員又有描述過呢個男人個外形係點喎？咁啊點咧？佢個外形係似邊個咧？ 似佢嘅真係， 似佢啊！ 真係 似 啊！ 斯斯文文， 我諗 下先，瘦瘦削削斯斯文文 ， 但我唔斯文一下， 喂，但係佢咁樣形容，我係覺得有啲錯啊！大家見過，我唔覺得佢係斯斯文文， 唔係可能佢 嗱瘦瘦削削都好勉強咯。 我諗佢喺嗰即係佢應該所謂嘅斯斯文文，應該係喺啲談吐度，唔係講個樣。 哦，你係咪講片裏面嗰啲啊？即係我哋有啲片啦。我其實我唔知嗰個係咪真，因為我唔知佢。 但係因為我見到佢打格仔，佢我諗應該佢。 同埋係真嘅， 同埋可能你接受咗咁多日嗰啲嘅盤問啊，可能問你攞證帶你周圍去咁樣，所以個樣就憔悴咗啲咯。 咁又係，咁啊，但係當時咧就即係啲描述就係咁啦，就話一個高高瘦瘦咁樣嘅男子啦，斯斯文文嘅一個男子咧，就同呢個女人一齊入嚟嘅，咁然之後咧就一個人走咗嘅。啊，咁啊當時亦都即係其實法醫啊警方咧都齊心合力，盡快咧想緝拿呢個真兇啦。咁佢哋亦都有一個推斷嘅。 每一次都是的，即係凡係咧就話嗰個切口好整齊啊，手法好利落啊，跟住就話一定是醫生啊， 醫生啊， 屠夫啊， 次 次都係咁講。 我諗過會唔會有第三樣，會唔會係啲藝術家咧？即係例如有時 啲雕刻家嗰啲， 雕刻或者揸刀有時啲介嘢啊，佢哋都要好準誠，要好利落咁。 係， 咪係咯？所以其實亦都係咪嘅咧？ 都係專業， 所以佢咪藝術家就專業。佢喺嗰一刻，佢咪包攬曬所有人咯。其實就大部分嘅人都總之係揸刀嘅。大部分都是 唔係，即係佢都希望縮窄範圍。 係啊，但係佢只不過係話佢冇一個證據可以鎖定係邊一啲人做嘅時候，唯有係你係揸刀，係啦，你係揸刀揾食嘅。 同埋當年啊，依啲案咁少，咁佢哋都冇乜經驗啦。 係咯， 係啊， 咁啊都係用一個最普通嘅邏輯去估計咯，係咪先？好啦，咁啊，但係可能就因為咁咧，而家亦都令你可能係嘥咗啲時間去調查，集中調查一啲其實唔係嘅人。即捉錯用神嘅機會， 其實很多案都咁樣， 係啊， 冇辦法，因為你冇一啲好特別嘅嘢去鎖定邊啲人，所以一定好大範圍去。 即有權係個家庭主婦噶嘛，平時用刀好叻都得噶嘛，鬼故王都得噶嘛。 唔係咁啊，又唔得啊！佢大家明顯就見到佢係咁樣。 即我講其他案咧， 其他案又 係啊，即係唔一定係。 唔係家庭主婦就難啲，因為慣性係擺喺砧板。 女人狼起上嚟真係你估唔到。 你小心啲啊！ 小心啲啊！ 阿宇，唔得罪女人啊！翻嚟繼續講 所以想起彭夫明案都是很犀利的，不可以這樣。 就是，我們回來繼續講。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九十九號。幕幕驚心動魄的案情，段段鮮為人知的內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十一点，九十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呢度系东头湾道九十九号。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嘅网页，$99三个月就可以随时重温同埋下载所有内容。旧会员记得准时续期啦！ 假如听到奇案两个字，你有以下的症状：心跳加速、瞳孔扩张、腿部肌肉失控，你好可能已经中了奇案毒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快点来解下毒？ 奇案迷会，奇案迷最佳追水的集中地，每日新鲜的奇案或者陈年经典的奇案都可以在这里分享到。还有，愿意推理游戏考你脑筋。 奇案迷会，你今天 like 了没有？